会炸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提醒您，现在时间16:00。 房天下特价房，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9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桌中新闻。 各位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桌中新闻。2月24号，涿州市市长陈宇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全省加快全国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建设暨去产能工作推进会精神，并研究本市贯彻落实意见。市领导王志乾、李庆杰、赵玉芬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加快全国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建设暨去产能工作推进会精神。在革命战争时期，涿州市众多热血男儿血洒疆场，很多英骨葬身他乡，为让英魂归根故里，2月26号到27号，本市烈士张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行业99正在直播的有机生活。各位好，我是彤彤。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哈，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呢来自移民帮的二位嘉宾来做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请二位做个自我介绍吧。 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移民帮的 Vicky， 很荣幸能在这里通过电波跟大家分享一些移民相关的话题。那么今天呢，除了我以外，也很荣幸的请到了我们移民帮的老客户、老朋友王小姐。她呢是2015年5月份通过移民帮申请了美国 EB5投资移民的，并且在去年已经拿到了526的批复，也就是临时绿卡的原则批准信。我想待会儿王小姐的一些亲身经历的分享，可能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直观的一些感受。那么接下来也请王小姐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姓王，然后我之前的话呢是在移民帮办的移民，也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块儿聊聊移民的话题。 二位，我有个问题哈，刚刚咱们这个 Vicky 说到了这个临时的这个叫什么？ 临时绿卡。 对，临时绿卡是需要多长时间呢？ 现在目前临时绿卡的获批官方的一个平均审理时间大概在1年半左右。 好，继续。 对。其实作为移民行业的从业者也好哈，还是其实为了自己的和家人更好的生活而努力打拼的个人，我一直其实都觉得移民其实就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如果在有机会有能力可以去追求更多元的子女教育资源，更好的居住生活环境，更完善的社会福利体制，更安全的资产保值增值的状态的话，我觉得我们都会不遗余力的想去做的，而移民恰恰就是可以实现这些追求的一个路径之一了。 对的，没错，因为我当时选择移民其实也是为了小孩子的一个教育的问题嘛。因为我们家儿子的话呢，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是要开始读小学的，然后呢就当时发生了两件事情，就是说我就想着要办移民这件事儿了。那第一个的话呢，是因为我们当时一直是考虑说小孩子大了以后要出国去念书的，然后呢我就一直在联系就是各个口碑还比较好的国际学校，然后呢就发现就是没有海外身份也根本就读不了。然后当时呢就是也是辗转了好几个朋友这边来帮忙啊，但是也反正最后 结果就是 没有 进了一家， 对， 就没有成功。然后呢，进了一间双语学校，不过当时因为我的这个整个情况还蛮复杂的，然后呢，耽误了蛮长时间，就是孩子基本上晚了将近一个月才能够去读这个学校。然后这个事情是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是我的一个蛮好的朋友，他身边发生的一个事儿。然后他家小孩子呢，其实比我们家小朋友要大一些，但是他们家这个小孩特别调皮，每次去他们家都是弄得鸡飞蛋打的这种。 男孩子是吧？ 对，男孩子。然后呢，他当时就也是听到，就是说，哎，是不是去国外念书会换个一个环境，然后小孩子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些？他就狠狠心就说，哎，那我就把他送到国外去念书好了。然后去国外念书，他就陪读一起去嘛。然后后来我们俩就聊起这件事情，说，哎，国外的这个教育可能就是比较适合他们家孩子，然后呢，到了之后就是说也没有那么调皮了，但是还是很活泼，然后呢，但是自己就是说学习成绩也都上去了，还会自己搞一些小的一些发明一类的，然后他就觉得很神奇， 真的， 对， 其实换一个环境对孩子来说可能会有真的会有很多帮助的， 是，所以呢，也是根据这两个事情吧。就是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我就想说，那既然现在自己有这个能力，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为什么不为孩子去争取这么一个机会呢？所以呢，就是说，就后来就选择了，就是先走上移民这条路了，就开始了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对，其实我个人其实也非常赞同王小姐的观点哈。其实，在国外的教育，并不是说它100%就是最优秀，或者完全没有缺点，这个肯定是过于绝对了。但是对于孩子的培养，可能会更多元，更善于发掘孩子的潜能，并且将之放大。那相对来说，又尊重了孩子本来的特性，同时呢，又不会影响他未来的竞争力。这个可能是国外教育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 是的。 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质疑说，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不如办留学呢，我为什么一定要移民呢？其实是不然的哈。因为移民呢，才能真正让你有长期合法的身份留下来，融入下来。而留学签证是恰恰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而且在孩子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申请奖学金，甚至是在学费的花销上面来比，其实移民身份都更容易让孩子像美国小孩、加拿大小孩一样，在当地平等的去学习。 对，说到这个事儿啊，我也有一件事情要聊一下。就是前一段时间呢，我跟我的一个朋友嘛，就是反正也是在闲聊，然后他就说到，他那边的话呢，就是也是经过了一件事，然后他也是考虑要移民了，然后我们俩反正就当时就一直在聊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谈到是说他家的孩子其实就是要考大学了嘛， 要考大在高中， 对，要考大学，对，要考美国的大学，然后呢，他的一个发小的朋友也是一样的，就是要申请美国的大学，然后呢，他那个发小的朋友，就是他那个发小的孩子的话呢，其实是，随着妈妈之前就办了绿卡的，对，是有身份的人， 有身份的， 对，然后他没有身份，他的孩子就也没有身份嘛，然后呢，就是去申请学校的时候呢，两个孩子的成绩是差不多的，但是呢，最后结果就是说，他这个发小的孩子，也就是说这个有美国身份的小孩， 有身份的， 对，然后以这个非常简单的而且很快的面试，就拿到了美国一家就是很顶尖的学校的 offer。然后他的这个小孩子呢，就因为是留学生的这么一个身份嘛，就是就没有拿到很好的学校，然后因为也是当时是选了好几家学校，中间也蛮波折的，然后面试啊，各种准备材料啊等等， 都是蛮坎坷的， 对，蛮坎坷的， 对， 时间非常长也，然后最后呢，他就没办法选了，就是拿到了一家学校的那个录取通知书，当然这间学校其实在美国是排名前100的，但是他其实跟他的心理预期还是有点差。 差距的， 对，有差距的， 所以说这个身份还是很重要的。 对，因为就据他所说，这个还是有蛮大的区别的，因为留学生跟这个就是本国学生配额上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样， 对。 对，刚才王小姐提到的这个情况其实还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另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一些学术的这种报告上会体现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哈。中国高净值人群出国需求与趋势白皮书的调研数据中其实就反映了已经移民海外的人士60%以上其实都是因为子女教育，然后考虑环境污染或者是改善居住环境的这个比例可能也要高达56%。其次呢是医疗和社会福利。那么我个人估计哈，2017年这个报告数据出来的话，可能因为环境污染的这个因素而想移民的这种数据的比例可能还会反超。 没错。 对，而且另外一点的话，中产其实在财富的积累的过程中哈，他们其实更在意的是用多元的投资来弥补国内的通货膨胀的损失。然后超高净值的这种客户呢，其实更在意的是如何保值资产分散风险，传承财富。而实现这些呢，其实移民身份无疑就是一个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考量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规划财富更需要比规划财富更需要提前考虑的可能就是身份的一个规划了。 没错。 反正接下来我还会更多的谈到移民，然后其实移民这个方式还会有很多种。那么考虑到适用的人群不同，我们今天接下来集中会聚焦是在投资移民这个方式上面。然后这种方式呢，相对来说对有产人士来说哈，除了对于资金有要求，对自身并没有太多的诸如像语言啊或者从事的行业专业这方面的一个要求。 好。OK， 那么咱们在这个3月4号，也是本周六哈，还有一个活动是吧 ，Vicky？ 是的，是的。 在下午1:30有一个美国移民的沙龙活动，是关于美国移民的，是由律师还有房产开发商来解读关于移民的问题以及一些知识。那么报名电话呢，就是400-960-1116，400-960-1116。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王力宏的《落叶归根》来缓解一下。 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远离家乡不胜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在你身边。尽回云，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 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命运的安排，遵守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继续幻化成秋叶，而我却沙漠也归根追在。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最高温度8摄氏度，最低温度-3摄氏度。相较昨天而言，气温有所下降，所以提醒您不要着急脱下冬衣，注意做好保暖措施。 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你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 策划找鼎火，设计找鼎火，制作还要找鼎火，广告代理、影视影像、品牌展览、公益助推、企业形象策划都要找鼎火。 鼎火是谁？北京鼎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地址良乡盛通广场6层21号，电话6030-5515。诚信合作，注定鼎火。 我家住房山，上班在东三环，每天全靠比亚迪秦 EV300 往返两地。 比亚迪新能源车，不限行，不摇号，省钱省心。详情请垂询北京润城 4S 店8931-7680。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引领者。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需要你在我身旁。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满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好音乐99正在直播的有机生活，我是彤彤。那么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 Miki 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移民的知识哈，包括这个王小姐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想要移民呀，为什么移民呀，还有这个子女教育占了一个很重要的比重，是吧？ 对对对对，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继续交给二位来给我们介绍怎么移民。 其实啊，对移民对任何人来说，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件人生的大事。其实如果真的要考虑迈出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比较谨慎而全面的去考虑的。所以通常呢，我们都会建议大家从自己的移民目的去出发，然后对移民国家的一些喜好啊，家庭成员可以在居住时间上的一些规划啊，然后移民可以接受的一些投资成本啊等等这些方面去考量。 所以说 对 对。所以说移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对，非常慎重。 对，考虑很多因素，是吧？ 是的，没错。另外呢，可能还要值得提的一点就是，可能很多人会忽略，就是在关注移民的这个国家的时候，可能提前要对国家的一些税法，包括是否全球征税，可能这些都要提前的规划，然后再谨慎的做出选择，这样子才是比较理智一点的。 好， 对。然后因为刚好今天也有幸让王小姐跟 跟我一起来做客节目嘛，所以我们也来听一听王小姐其实当时为什么会选择移民美国，然后当时其实会不会有一些纠结。对啊 、嗯、其实真的还是挺纠结的，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肯定不能说我今天看了一下喜欢这里我就马上来做这个动作。 嗯， 那我最初其实在考虑的时候也其实考虑是加拿大了，因为我有好几个亲戚是在加拿大的、 哦、 对，就觉得到那边哎都很熟悉嘛、 嗯、有朋友可以照顾什么 的，而且加拿大好像是华人很多，听说都不用讲英文的对，然后呢就是但是我接下来就了解了一下，发现加拿大其实不容易办理，就是它好像蛮复杂的、 嗯、很难办理、 很难，对、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移民间就是所谓的什么居住的要求这一块的，就是说要住蛮长时间的在那边。那因为我现在和先生是有一家自己的公司的嘛，那我们主要生意还是在国内，肯定不可能说长时间的在国外去居住。然后呢我们孩子年龄也比较小，就也不想说那么快就让孩子出国。然后呢移民邦这边的这个顾问呢就根据我的情况然后跟我介绍了一下美国移民。然后美国移民的话呢我其实也是有考虑过的，因为美国有朋友嘛，但是就是像 Vicky 刚刚提到过的税法这一块，因为美国是全球征税，然后我就更纠结了，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择了。 嗯， 因为我不想说哎我这边刚解决完了教育问题然后又来了一个税务问题、 嗯、 那我就没有必要嘛。 对，很麻烦、 啊、对这个事情还蛮严重的。所以呢就是说但是讲到这里的话其实要特别感谢一下移民邦的服务，因为我在这个事情上的话、嗯、确实很看重这一块的东西，然后他们就立即就帮我联系到了美国的资深的税务专家、 哦、 然后针对我的情况然后给到了我详细的一些建议，然后包括很多的一些资讯给到我，然后、 嗯 聊到最后发现其实我这一块也不涉及到这个税务问题就是自己想太多了。然后当然了这个可能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吧，然后也是会有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合理的规划等等、 嗯、 那个就是税务专家这边他也跟我讲到了，如果说自己的资产量很大或者是说自己会产生额外的很多的一些收入啊等等等等的、 嗯、 也是有一些方案可以去做规划的。 哦 嗯对，所以我就觉得这点还特别好。然后呢美国本身又是全球教育最顶尖的国家嘛，然后我们本来也就是为了小孩子、 嗯、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说拿这个身份、嗯、在国内也都挺好的 对，完全是为了子女的教育问题。 是的、 嗯、 因为现在孩子就是现在小孩子其实都很聪明，然后呢、 嗯、 他们未来的竞争力啊各方面可能我们家长 非常激烈了， 我们要为他考虑的多一些嘛、 嗯、 然后呢后面的话就又和移民邦这边又确认了一些细节的问题，然后就最后觉得、 嗯、 哎呀可能美国还是最适合我的一个。 嗯好， 对，的确现在选择美国移民的这些中国的申请人其实确实是越来越多了，也有一些数据是表明说这样子的申请人数已经超过了57.5%，我们是有看到这样子的数据的。相对来说哈，1:5投资移民其实是移民美国的众多方式里面的最为简单和直接的一种。 等会儿我打断一下， 是， 哎 Vicky 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这个1:5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嗯、 我想很多听众真的是不太明白 哦。其实呢它是属于一个移民美国的方式的一个职业类的一个移民，然后它是第五个层级、 哦、 所以才会有1:5这样子的一个代怎么说呢，就是一个 代号 类似于对简单来说的话、 嗯、 对。然后这种方式呢其实基本上对于申请人没有语言的要求，也没有需要你披露全部的资产，只需要你证明就是有50万美金，现在差不多按汇率算相当于350万人民币左右的这样子的资金，然后基本可以说明这个资金的合法的来源就可以了。然后这个50万会投入到美国当地的一个项目之中，通常是一种建筑类的项目，然后只要这个项目能够真真实实的从拔地而起，然后为美国创造了就业，那么这样子的申请人就可以全家都可以获得美国的永居身份，也就是绿卡了。 哦，是这样。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听下来，大家会发现说，这样子的一种投资移民的投资的方式，其实最关键的是在你选的那个美国当地的那个项目上。所以这个项目的安全性啊，是否能够创造就业，实际上是决定了投资人的这个绿卡是否能够获得，然后到期以后是否能够还款，最关键在这里。 哦， 对。那么目前在项目的筛选上，其实移民邦目前的做法是倡导了一个3+1的风控标准，然后主要是请国内知名的金融机构资管公司来参加我们的那个项目尽调，并且出具独立的尽职调查的报告，然后再请华尔街的投行人士和我们一起去实地考察项目，最后呢还要经过项目评审会和风控委员会的分析投票，从备选的那么多些项目里面去精选1到2个供我们投资人的选择。 我的天哪， 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 他们这个好像是做的蛮严的，因为他们还有去现场去考察什么的，然后我当时也去看了一下。 对 现在接下来之后真的是一个很繁琐一个过程了，可以说。 对其实我们是不太就是不会在乎去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一块，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做法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投资人去控制投资的风险，同时能够确保他的绿卡和最后的那个本金的返还都能够最大程度的得到最大的保障。 嗯，我有个问题了， 是 这个本金的返还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我们最开始来办美国移民的时候所花费的那个50万美金，实际上是以一种借贷的方式投入到项目中去的。那么只要这个借贷的周期到了，也就是说欠钱还钱了，那么这个50万美金实际上是可以还回来的。也就意味着说，其实做1:5投资移民，它既可以拿到绿卡，同时到一定时间以后，你的这个本金是能回来的，不是就是把这个钱直接是买了绿卡，而是说办的过程中，其实你只是花了一定的等待时间，但你最终的成本是能够回收一部分，很大一部分是能回收回来的。 啊，我明白了，是这样。我花了50万美金去移民， 是， 然后呢，这个钱可能要用几年是吧？ 5年， 对， 基本上现在5年朝上的样子。对， 5年左右，然后这个钱还会还给我是吧？ 是的。 然后等于我这5年之内呢，我就拿到了美国这个一张绿卡。 是的。 哦， 对， 其实可以说是做了一个投资了。 对，没错。其实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一个资产配置分散风险的一个方式，同时还解决了那个身份的问题。 没错。 对，然后另外可能在这里也花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移民局对于整个美国投资移民1:5这一块的一些通过率的一些数据吧。也让大家可能有更直观的理解，来认为说我做这个到底安不安全，到底成功率有多少哈。其实基本上截止到2016年的3季度，有条件绿卡的那个获批率其实都能达到85.46%。那么正式绿卡 的 获批 率了。 对，没错。然后正式绿卡的获批率曾经一度就是100%。对，历史的平均通过率也有94.6%， 很高的比例了。 对，非常高的比例。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其实对比像以低风险和被动投资的加拿大投资移民来做比的话，其实都不可能有过这么好的一个通过率的一个数据，而且是历史数据。 是的， 对， 没错。好。通过这个 Vicky 的这么多的介绍，我想咱们听众可能对这个美国移民真的是了解很多了哈，我就了解很多了，包括这个本金可以返还， 对， 包括 对，没错， 美国我们也知道是一个教育强国，一个经济强国哈。 对。 好，那么在本周六，也就是3月4号下午1:30呢，咱们这个移民邦也会举办一个关于美国移民的沙龙活动，会有律师以及房产开发商来解读关于移民的问题及知识。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 Vicky 也会给大家做这个详细的介绍是吧？ 对，没错，我待会还会花一些时间跟大家具体来说明一下。 好，那么这段时间我们来听一首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再一起》，来休息一下。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 再煽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是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来不及。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车主朋友注意喽，置换二手车就来亚奥之星，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1万元新锐礼包呢，详情致电0108014300。 龙盛市场试营业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 京西南最大的肉类农产品直销市场，肉类农产品任意选，实惠价优，京南老百姓的不二选择。 地址：金深路大明山庄南200米。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好音乐99正在直播的有机生活。各位好，我是彤彤。那么今天非常有幸的哈，请到了来自移民帮的二位嘉宾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移民以及关于移民的很多问题哈。来，二位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对，听众朋友们，还是要打声招呼哈。对，我是移民帮的 Vicky， 然后接下来也会继续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移民这块的话题。刚刚其实一上来我们花了比较大的一个篇幅，其实在聊美国1:5投资移民。对，其实呢移民美国呢，除了1:5的方式以外，其实它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的。那这里就可能也简单的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比如说其实还有一个代号叫做1:1A 的这样子的一个移民方式，主要针对的是杰出人才对，这个方式呢主要会更适合就是各个领域的杰出人士，只要你在自己所属的行业是就是比如说至少排名个前三然后同时又会有大量的一些媒体报道啊、奖项啊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证据去提交给移民局，让他觉得说你是这个行业的杰出人士，从而获批你的绿卡。对，然后这个获批的周期啊以及成功率也是比较高的。 对， 然后另外呢其实也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企业家其实是很有计划去美国开公司的那这样子的方式呢也还有一种 1:1C 也是适合的。那相对来说可能要对申请人更难的一点，就是必须要证明自己就是被国内的这家公司，就是跟国内的这家任职的公司有关联的美国企业去聘用了或者是需要的这种高级管理人才所以相对来说呢是需要申请人真的过到美国去创立自己的公司或者是被聘用这样子的方式。对， 这个方式可以是那种叫技术移民是吗？ 其实它还不和技术移民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关键是有区别的。 对，有区别关键是他自己是可以去主控他那家企业的整个一个运营或者 好像是类似于那样的，就是说 国内他自己在国内有一家公司，然后呢他未来想去美国开公司。其实我之前也了解过这个政策对，但是后来发现我们公司现在不到这个规模，因为他好像考察的背景蛮多的。 对， 这样。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也是一个选择吧。 对对对，而且尤其对于马上就可能我本身就有这方面的计划，那么他其实可以去通过先申请一个 L1 的这样子的一个非移民签，先过去美国去看，去开创企业，然后过了一年或甚至就企业运营的一定规模的时候，再去申请 EB1C 去转成他的移民身份。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小孩啊和太太啊其实都是可以有同样的身份的，所以也不耽误孩子的一个教育问题。 好。 对，然后美国呢差不多我们也聊得七七八八，那么接下来可能再聊一下其他的一些国家。在北美呢，其实移民的国家里面还有一个加拿大。那么加拿大其实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应该也和美国一样的有名，最适宜的移民国家排名其实也很高，对吧？但是只是近3到4年以来哈，加拿大移民政策呢其实就是一直在调整，那相对来说更适合留学生或者是有一些专业岗位的一些专业人才。单纯依靠投资的方式来移民的话，可能对申请人的自身条件会要求的过高了。对， 这样。 对，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以加拿大魁北克投资移民来说的话，它的投资门槛和净资产其实都不是非常难达到的，但是最关键的是它要合理的去解释这个资金来源，并且要求披露申请人全部的资产。对，所以在申请材料中个人所得税啦、企业所得税啦，包括证明收入的这些银行记录就会非常重要。所以以我们的经验来看的话，这类申请啊目前就更适合的是外企、国企、上市公司，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是银行这些行业的高管，然后他们可能有非常漂亮的个税记录啊、银行记录啊来证明收入，所以相对来说通过率会高很多， 会高一点。那 对 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就有一些难度了， 是 吧？是 的，因为我当时为什么觉得加拿大特别难就是了解下来就觉得东西太多了，太麻烦了，可能有很多东西就根本就找不到了，就很难。 其实很怕自己准备好了很多东西然后没通过， 没错， 对，会很影响心情 的。 是的， 是的，毕竟也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啊，然后很多时间， 对， 怕影响。 对，没错。然后加拿大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哈，就是在移民政策上面。然后让我们再来聊一下澳大利亚。那么其实澳洲这个国家啊，我觉得在很大一部分中国人心中其实有一些特殊情节的，觉得澳洲其实特别适合居住的一个国家。对，那他们的移民方式呢其实也是很多的，而且还分得很细。如果单纯从要求相对来说对自身要求相对低一点，然后也不会过多的去在乎那个英语语言能力这方面的要求来看的话，可能涉及到经商的188A 和只考察投资金额的这个188C 这两种移民方式可能更为适合。对，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188A 呢，它就适合自己有公司的这种股东或者是企业主，也就是企业主。那么不适合的是企业的高管，他必须有经商，自己有公司的这样子的一些从商的这样子的背景，然后这样子的从商背景，然后能够让申请人是可以把投资的金额带到澳洲去，并且在澳洲当地去创立自己的这个企业，然后从而才能获得转身份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对，相对来说他可能对于经商这一块会对申请人有一些些的要求。 好。 然后另外刚刚提到的 188C 呢相对来说就会容易很多，但是唯独就是它的资金占有量确实是非常高，500万澳币基本上相当于现在人民币大概2600万人民币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门槛。 我的天哪， 投资 应该办的人很少吧。 对，其实 您说到这个400多万澳币，听着澳币跟人民币这换算率是多少，可能觉得可能不是很多人民币，你想美国才50万美金。 对， 你想澳洲这么贵啊。 是、但是那样一种方式其实办的人也有，说实话今天中国的这种新富的那个高净值客户其实是确实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在北上广有几套房子啊各方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对这块的申请人也都是有，然后他的整个一个要求相对来说就会很低，而且速度也会比较快，因为毕竟嘛给政府都投了或者给当地的经济都刺激了这么多的资金已经进 进去了，所以相对来说就其他就会要求会比较低一些的。 嗯， 对，然后美加澳说完，我们不如就把目光再转向欧洲。 对，现在真的很多人还是蛮偏向欧洲国家的。 对，没错。 对， 不少的欧洲国家其实以前是没有移民政策的，那么近几年其实可能也因为欧洲的整个一个经济环境啊等等，他们是敞开了这样子的大门，尤其是对中国的这个申请人来说哈。 嗯， 所以这里呢，我重点提一个国家，马耳他。 马尔他、 啊、对，这个是在地中海上的一个国家，而意大利是比较近的、 嗯、 然后这个国家啊，其实好像名气啊或者是国家比较小啊等等，就是不被国人所熟知、 嗯、 但实际上在欧洲啊，这个国家的无论是风景啊、居住环境，甚至是整个医疗环境，其实在欧洲都是首屈一指的、 哦、 然后它有一个那个俗称是英国的后花园。 哦，那我再说一遍，这个地方叫马耳他。 是是是是是，然后它的一个特点是，它是欧洲为数不多的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 嗯， 然后也是英联邦的教育体制。那么这一点来说，在欧洲的其他国家来说的话，就非常凸显了。对， 嗯，是的， 因为其他国家可能像西班牙、葡萄牙，基本上都是当地的一些 有自己的语言， 对，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教育体制，对。啊，然后马耳他呢，之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以后、嗯、它其实更容易在教育上哈，跟英国啊、美国、加拿大这样子的接轨， 去抗衡是吧？ 对、嗯、应该说就是教育体制的一个接轨的话、 嗯、 可以让小孩过去读书的时候，就是在整个一个作为跳板也好，或者过渡期也好，能够比较顺承的去接入到比如说未来去美国或者是英国去读大学、 嗯、 读研究生。 对， 对， 对， 对， 可以，我可以理解为他的这个教育还是挺好的是吧？ 是，没错、嗯、没错。然后投资成本呢，相对来说就会降低非常多，25万欧元，现在基本上相当于人民币180万左右。 嗯， 然后主要是购买马耳他当地的国债，然后并且租房或者是买房，然后来满足他申请他的永久居留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嗯， 同时哦，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亮点吧，也可以提一下，就是它不仅是小家庭，就是比如说先生、太太跟孩子， 嗯， 还包括这种随同申请人，还可以包括的是双方各自的父母，甚至是祖父母。 哦， 所以真正的一家四代移民了。 嗯、 对，而且这个投资门槛还不变，嗯、就是相对来说哈，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这个性价比相对来说就非常 高。嗯，好。 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他也效仿了加拿大的被动投资，是属于就是必须要申请人的条件都获批了，才需要去购买国债或者是租房啊买房，从而在这个办理的过程中，其实安全性啊、通过率啊都是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一个保障的。 嗯， 对。然后另外像美国一样，他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本金，也就是25万的国债，实际上是在5年国债到满额了以后是可以被赎回的，也就是它也是一种变相的一个资产配置。 哦、对，一属于一个投资哈。 是的是的、嗯、同时在解决那个全家的身份的问题。 嗯， 对。然后顺着欧洲讲的话，其实还可以再讲到一些，就是刚刚也有提到的一些比如说像西班牙、葡萄牙、 嗯、 希腊这些呢，他们主要是购房移民，也就是 购房，就是我买房子就可以移民。 是的是的，没错、 哦、 对，投资标的就是当地的房产，然后资金的占有量呢，基本上是在25到50万欧元之间。 嗯， 对。然后跟马耳他一样，也是周期就是相对来说会非常快，基本上半年以内就可以拿到这个居留卡的 居住权了。 对对对，没错。然后其他的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还会有关心到，是不是也有英国啊、爱尔兰啊，或者是还有新西兰、 嗯、 对，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有移民政策的国家、 嗯、 但相对来说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跟大家讲的话，主要还是考虑到我们就是从业这么多年的一些经验来看的话、 嗯、 这些国家的申请条件呢各有一定的难度，然后申请人就是了解下来、 嗯、 真正觉得适合自己的或者我能去办的，相对来说人会略少一些， 略少一点。 对对对对、 嗯、 所以这一块的话，就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我们可以就是再花一些时间跟大家聊。 嗯，好好，非常感谢 Vicky 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介绍。 那在本周六的3月4号下午1点半呢，移民帮也会举办一个关于美国移民的沙龙活动，是美国移民哈。你要有任何关于美国移民的问题呀、啊，比如说孩子子女的教育问题呀、啊，包括一些经济问题呀、 啊， 都可以去现场去咨询。 没错，没错。 那么还会有律师啊，以及房产开发商来解读关于移民的问题以及知识。 是。 那么报名电话呢是400-960-1116，400-960-1116。那么来听一首萧敬腾《心不了情》，来缓解一下心情喽。 3月4至5日，上通家居广场开年献礼抢头彩，200份精美礼品来就送，开年纳福最高返现3000元，开年喜乐会实付满数额即送家电大礼，购物实付1000元就可抽奖，冰箱、彩电等您拿，更有狂欢大礼，28款家居一律1元秒杀，还等什么？快来上通家居广场吧！地址：良乡月华大街1号，8936-9998。 1.4T DCG 澎湃动力，5.7升超低油耗，2700毫米超长轴距，这就是全新科鲁兹两厢版，敢梦敢行，澎湃畅东雪佛兰 4S 店，房山区岩村镇澎湃汽车城内，咨询电话0106137-7777。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凡到核实力续保的客户，所有返利全部返还，另送喷漆一块。咨询电话6937-9399，良乡凯旋大街18号。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凡到核实力续保的客户，所有返利全部返还，另送喷漆一块。咨询电话6937-9399，良乡凯旋大街18号。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大兴农业信息网消息。去年，大兴区农委全面开展低收入户村的精准识别工作，最终认定低收入村2个。据悉，这2个低收入村分别是青云店镇6村和长子营镇小黑发村。青云店镇6村201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3100元，长子营镇小黑发村201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9891元。据了解，大兴区将通过落实政策、结对帮扶等助其增收。大型新闻网消息，自北京五环路以内国一国二车禁行政策实施之后，全北京就刮起了一股换车风，大兴也不例外，而且在今年6月30号之前淘汰国一国二车辆可多获得2000元补助，大兴某一家 4S 店最高补贴32000元。 如何辨别是国一国二车辆呢？可以根据行驶本上标注的车辆注册登记日期来辨别。在北京市2006年6月30号之后买的车就不是国一国二车了。二，看发动机年检发放的环保标志，如果是没有星星，一颗星或两颗星的绿色标志就为国一国二车辆。三，可以登录北京市环保局网站机动车排放标准查询来进行查询，或者直接拨打12369请工作人员帮助查询。大兴市民可以直接来到大通嘉信 4S 店，旧车报废政府给补贴，新车置换北京现代最多可享受32000元的置换补贴。现购车国一排放最高享国家补贴10000元，国二排放最高享国家补贴12000元。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好音乐99正在直播的有机生活。各位好，我是彤彤。那么在刚才 Vicky 给我们的介绍当中哈，说了很多的关于国家的移民哈，包括澳洲的，有这个欧洲的，还有什么包括第一次听说的马耳他 是 对，但是说了这么多，但是 Vicky 还是推荐大家去这个 EB5 移民是吧？ 对，相对来说更容易一些吧。然后马耳他的话其实也不错，如果申请人觉得这个资金占有量就是比较考虑一个这个资金占有量的少一点的这个问题上的话，也还可以。对， 好 啊，然后其实我也特别想就是帮大家也采访一下王小姐这边，因为毕竟其实她已经成功的办理了，在 对移民成功了是吧？已经 相当说半只脚已经成功了，其实还要再等一些时间。对，所以在办理以后呢，其实可能等待的过程中，她可能也会在关注一些问题。那么这个肯定也会代表着想移民的这些申请人的一些共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如也听听王小姐的分享。 好呀，那个其实我这段时间的话呢，都是一直在看学校啊，看房子啊，因为要考虑到孩子过去以后要读什么样的学校，看公立还是看私立，然后要不要买什么，就是买什么样的房子，是买东部的还是买西部的， 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 对对对，然后而且呢，就是现在也看到嘛，就是美国的房子现在其实还属于一个价格还不错的一个情况，我也考虑到就是说这个相应的做一些投资方面的这个事情。那么其实在这里的话呢，也要提一下，就是从我整个开始办理移民吧，然后到现在，其实移民帮这边的整体的这个就是服务还是蛮到位的。然后包括我刚才讲到了说我找学校啊，找房子啊，其实也是有跟他们这边一直在互动，就是来做一些这一块的一些听听他们的意见， 那就是可以说就咱们这个移民帮也会给很多的推荐是吧？ 是的， 包括学校啊、房子啊。 对，没错，我们会联动一些当地的一些专家的一些资源，然后可能给一些当地实实在在的专业的一些知识，然后让客户可以自己的去自由的去了解以后去选择。 对对，然后他们这边的话就是说整个就是说，哎，那公立学校是有什么样的特点，然后私立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房子的话呢，就是说哎哪边的可能就是说学区房会好一些，然后或者说哪边的更具有投资的价值，其实他们都有不同的这个专家会给到我一些相应的建议。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也是会就是看到就是比如说国内这边，因为我孩子以后去美国念书，因为整个还是要等挺长时间的，国内的话就是说小孩子后面读初中啊什么的，他们还蛮厉害的，就找了那个就是说国际学校的名单，就是国际学校的名单，然后给到我这边，就是大概的情况怎么样呀、啊？有什么样的条件啊？等等。然后反正就是说整个都在看吧，反正现在时间也还充裕。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说，还是排期了，因为听说就是现在就是申请人非常多， 对，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排到哪儿了。 是， 虽然说现在就是526的批复已经通过 了， 对，已经通过了。据说就是说我临时绿卡其实相当于来讲是拿到了嘛， 已经成功了半只脚， 对对对，其实是已经成功了，但是因为这个 名额的问题， 对， 就还需要再等一 段时间，再等一 段时 间，但 是 就是肯定会成功的， 对对 对, 对，肯定会肯定会成功，因为这里批复已经下来了，只是说就是要等这个名额发给我， 是， 对， 好， 嗯，对。其实对，因为这次做节目，王小姐其实不遗余力的在对我们移民帮的肯定，其实这个确实对我们进一步去做好服务。 因为我觉得嘛，就是一家公司做的服务好，那肯定也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嘛，对吧？ 对，会是我们的动力，对，我们要做得更好。对，的确啊，刚刚说回来就是正题，就是刚才王小姐也说的，美国1:5的这个审理的时间过长，这个排期的这个问题，的确确实是1:5的这个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但是。以我个人的观点，我还是认为说，其实这个还是政府会去解决的，尤其是现在特朗普的一个新的总统一个上台，那么1:5呢，本身其实就是为美国去带入资金、带去就业的，所以整体呢，实际上是符合特朗普的整个一个执政理念的，所以他们应该是会有一些动作去做调整的，只不过可能短期内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还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去等待，但是话说回来。如果说比如说现在大家的孩子都还年龄比较小，比如说像王小姐家庭这样，那么可能只是在刚刚准备上小学，那么这个等待的时间啊，其实就比较适合王小姐的整个的一个家庭的一个这个规划，比如说她可能现在先关注一下就各方面的一些教育资源啊等等的，然后可能小孩子因为现在还比较小，也希望在国内完成一定年份的一个基础教育以后再要过去，包括他本人可能国内有公司一时半会儿也过不去，对，所以这些的缓冲期吧，对他们来说，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等待其实也是适合这种年龄小一点的孩子的这种移民的家庭，相对来说就是不会那么匆忙或者是急于去做这样子的一些决定， 对，我可以理解为要那个趁早做打算， 是 吧？是， 没错没错。 对，因为名额有限，而且办理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是的，是的。对，然后刚才王小姐其实也有提到，就是她已经开始关注在美国税务啊、房产啊等等。那么，其实我们也要再提一下，就是移民帮其实是为大家提供移民服务的同时，也是集合了15个移民国家，然后15个移民国家当地300多位持牌的专家去辐射移民周边的，包括税务规划啊、房产投资啊、子女教育啊等方方面面的这些服务。所以相对来说，就是如果移民申请人在等待的过程中，或者是移民以后，他们需要关注跟移民相关的这些生活方面的问题，其实在移民帮都是可以得到一站式的整体的解决和服务的。 好，也可以说咱们这个移民帮不仅是一个可以移民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公司，是吧？ 对，海外 还可以交朋友，我还认识通过他们认识了不少的朋友。 是，对。 好，那王小姐不是王小姐，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3月4号，咱们本周六 是 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 对对对，针对大家其实对美国移民的这个关心啊，包括就是 Trump 这个新的总统的一个上台，可能对方方面的这些影响。那么移民帮呢，也是专门为北京站的客户组织了一场沙龙活动。那么时间是在本周六的下午1:30。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都是可以过来参加来看看的。那这场活动呢，其实我们是邀请到了1:5行业内非常资深的移民律师以及美国顶尖的这个开发商的高层代表，来为大家解读现在美国移民的这个政策的趋势，以及教大家怎么去选择一个安全的1:5的投资项目，从而保障最后的绿卡和本金都拿到手，这样子。对 对，要做一个保险的工作， 是 吧？是 的是的是的。 好，那么咱们这个报名电话呢是400-960-1116，400-960-1116，就是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先打电话咨询一下，是吧？ 是的，没错。 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也非常感谢二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么也希望以后如果有机会呢，再和二位见面，来一起探讨关于饮品的问题。好想了解了解这个马耳他。 对，我们待会儿关完话筒还可以继续跟您聊一聊。 我对，但是这个无论是王小姐还是 Vicky，还是给大家推荐这个1:5移民，对，还是一个无论是从价格呀还是各个方面嘛，都是值得推荐的，是吧？ 是的，没错。 好，那么节目的最后来听一首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拜拜。 后来我们用沉默取代意乱，曾经朗朗星空渐渐阴霾，心碎离开，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未来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